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各位朋友， 路况信息。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和驾驶视线良好，非常适宜交通出行。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那么目前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显示，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北向南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的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方向，以及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桥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我们现在呀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啊，就是注意素质，注意素质啊。说到这个素质呢，其实呢公共场合是特别能够体现一个人文明不文明、素质和修养水平的一个标准的地方。 哎， 那么机场呢也特别是一个观察人生百态的好地方。 没错。 那说到这个话题呢，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啊。 怎么呢？ 就是英国呢他们找了很多媒体 啊， 然后呢专门评选了机场10大惹人厌的行为。 就是你在机场干什么事儿可能会被大家觉得哎呀 讨厌， 不舒服， 哎，很厌烦啊。其实机场世界各地都一样啊， 对， 不管是英国机场还是哪国机场还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机场，有些行为呢其实是都很让人讨厌的。 对，因为这虽然是他们搞的一个活动，但是可能这个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嗯，他们通过好几千名乘客的调查，最后呢总结出了10个行为啊，都是非常惹人讨厌的。 嗯， 头一个你猜是什么？ 吃东西。 吃东西，你觉得吃东西挺让人 就是他，因为那个候机的那个地方，你要稀里哗啦的在那儿吃的稀里哗啦的，以后味道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可能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然后如果你老人家在旁边再睡着，再弄点塑料袋是吧？想着都难受啊。 对对对。 那么经过调查显示呢，当地的人啊，他们认为插队。就是加塞儿、 哦、不排队、啊、 哎，是让他们最讨厌的一个行为。 那在咱们这儿也一样， 对，超过57%的人都觉得这种行为是极其讨厌的。 嗯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排在第二位到第十位的是什么呢？把行李放在座椅上。 哎，本来应该人坐的地方你给占了。 对，如果说特别空还好哈， 哎， 特别空还好。按说就是其实特别空，其实那东西也不，它就是放不是放在那个椅子上的地儿啊。还有呢，就是没有准备好护照或者相关的资料，你现在那掏。耽误大家的时间， 这兜找了没有，那兜找了没有啊？ 那都是应该提前拿出来， 对， 拿在手上的啊。还有呢，就是不懂或不遵守安检的规则，明明说这个东西不能 放 这儿，你还就偏偏放 这儿， 还跟人争执。 是， 嗯。另外呢，就是没有准备好行李，需要重新打包，从而耽误别人的队伍的前进。 嗯。 接下来呢，就是在机场里面乱跑，撞到其他人，还不 say sorry。那么还有呢，就是错拿别人的行李，不把那个推车的手推车放好，以及呢就是导致什么金属物件啊过探测器时候报警，还有呢就是在登机口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就开始排队 啊 、这个好像我们也有这个习惯啊，反正依次列出了这十大行为，还包括错拿别人的行李，这个可能还好一点。 哎，这没有我说那条 啊， 还好。 你那个勉强能接受吧，因为这个机场里面有餐厅嘛，它还是允许吃东西，但是你可以要相对的注意一点， 就别在那个就是 人特别多呀， 不该吃东西 的时候，而且还随地乱扔纸什么的啊。 对对对，到那个就餐的那个地方去啊。 对，其实不管呢是在机场还是我们在这个等候汽车、火车的时候，只要是公共场合，包括等地铁等公共汽车，我们都会就是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有些行为好像自己可能没觉得怎么样，但实际上你是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您认为您觉得您最不喜欢的行为在公共场合是什么啊？ 好， 我想每个人可能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教养、有素质的人，那么首先的头一点就是你要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不能光想自己， 要换位思考。 对，有些人总是说啊，我是学历高，我有修养，我素质高，但是你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的时候，这一点就完全不成立， 是吧？ 但是我们帮帮团的帮友们，那就不用说了。 帮帮团有一位老师也是修养很高的啊，素质很高的，有很多的这个关于电器的知识啊。 谁 大鹏老师 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说到做到啊。 对， 好，分享了话题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也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行为。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互相帮忙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那么在温暖他人的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要影响其他人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求助的问题啊。 是， 首先我们要恭喜这位帮友， 这是他即将荣升奶奶。你知道我看到这第一条的时候啊， 在想你自己是 不是，我看错了 啊。 人家说我即将荣升奶奶，想学习一下护理母婴的课程，我第一眼看成了我即将荣升奶爸啊！我一想，哎呀，这个先生太好了，这个真是心思这么缜密哈，想的这么周到，然后又这么体贴，然后就要去学护理母婴的知识哈。然后我还想，哎呀，是不是这个就是现在男同志都这么好了哈？ 行。 然后才发现，哦，我看错了，看原来是荣升奶奶。 其实吧，你这个眼神不好的事儿哈，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好吧。 自己解决去啊。这个你刚刚说那事儿，其实并不是不成立。 对，家里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在是吧？有这个家庭成员生小孩生 baby 的时候， 都可以去做这些工作。 而且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啊，包括一些心理卫生知识的普及，很多即将荣升奶爸的男士们都开始关注到这一点了。 就是，而且特别需要， 其实就是母亲在从怀孕呐、到生育啊、到宝宝比较小的时候，包括哺乳的过程当中，其实男士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如果能够学到一些简单的课程或者是基础的知识的话，那还是相当相当相当不错的。 没错，鼓励啊！ 你是没有机会了， 我 你就等着荣升当爷爷吧。 我告诉你吧，我就学这个专业的。 好吧，来问一下大家伙啊，这位即将荣升奶奶的帮友呢，他的目的呢就是想学习一下基础的护理母婴的课程。 哎， 请团友们帮忙推荐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培训啊。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当然外面有那种收费的啊，那是一方面，而且还课程不少。另外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医院本身他自己搞的一些学习班、培训班。就比如说你本身啊、是孕妇的家人， 对， 那你可以在这儿学习一些知识，比较基础的， 就是 还是免费的， 对对， 而且是 有好多做那个孕检的这个时候啊，家人陪着去，医生可能都会给讲一讲的。 反正有收费的，有不收费的啊。我估计您是不是想学习一些免费的？另外就是，如果您可以上网的话，网上也有一些学习的知识，另外还有一些视频，它不光是这个文字啊，还有一些视频教您怎么照顾宝宝，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位帮友的电话是13501159180，13501159180。首先我们要特别给这位奶奶点赞，就是她能够知道不要用过去的那个老传统老理儿去照顾这个家里的需要照顾的人。 对对对， 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哈。 因为这些也都是与时俱进的嘛，是吧？ 一定要更新观念啊。 好的。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 啊。这个是做饭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问，擀饺子皮儿怎么能快点，是这意思吧？ 怎么擀饺子皮儿能擀快点？ 擀饺子皮儿压皮儿最快。 压皮儿？ 不就是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啊， 就是它不是像那个，就是你把那个皮儿放平了，然后那么推来推去的在那擀，而是两只手配合，一只手在挪动这个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在推这个擀面棍啊，这需要一定的练习。如果熟练了的话，最多人家能同时擀好几个饺子皮儿， 这就是熟能生巧， 对 啊，技术活是吧？ 就是我试过，大概我能擀2-3个同时，但是人家熟练的可能还能擀得更多。 你看那有的那个饺子店啊，它有那种名厨的，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里面整个制作的过程。 是的， 就是我带小朋友看过嘛，就是那个阿姨啊或者叔叔在那擀饺子皮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包括那个包饺子还有什么包子都特别快。 对，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就能快一点，它一定是经过一定时间的练习，而且你练到那个火候那个时候的时候，它自然就快了，是吧？ 是，这个就是左右手的一个配合，就是当你的这个擀面棍推上去的时候呢，这个面皮你放到这个面板上，然后当擀面棍离开的时候呢，用左手来挪动它，换一个角度，这个配合起来挺有意思的，也是。 应该拍个视频哈，咱们弄点面，弄个案板什么的，弄个擀面棍哈。 是是是。 反正我就是 放个慢镜头。 我就是个人觉得，因为我不太会擀饺子皮，就还行吧，我会擀，但是没有那么快。 对对对。 我就个人体会，就是说你一定要把那个叫劲儿吧。就是那圆的那个 小剂子， 对，你一定要把那个弄圆了，尽量的弄圆， 对， 相对来说它就能快一点。 对，一般我们都是切成那个小的剂子，然后稍微摁一下，不但要圆，还要让它扁一点。 行吧，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啊，可以分享分享您擀饺子皮儿有没有什么绝招能够擀得快一点啊？最好这一下夸出7-8个， 那得大师傅级了啊。 行，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跟我们昨天分享的话题有关系啊。他想问一下，就是办理明年2019年的公务员年票都需要什么？而且在哪里可以充值？它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办新卡，一个是旧卡的充值。 你要是有旧卡的话，我不知道它是充值啊，还是说重新给你弄一个，就把原来上面那个照片，它直接给你登下来，再贴在新的那个卡片上。我还没听说过那个卡是充值还是换新的，反正这个没试过。要是办新卡的话，好像得拿照片。一寸免关照。 充值的话，我记得我们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有听众分享，就是那几家公园 门口那个售票的地方应该专门有一个可以是就是办理这一系列的， 拿着原来那卡。 哎，对对对，我记得有颐和园呀、天坛公园，这我都记得啊。应该还有，不止这个，好像还有北海公园，不止这几家啊。 就不需要换那个卡吗？那个卡上写的可是2018年公园年票，要不要换一个上面写着2019年公园年票的卡？ 我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哎，对对，我 另外就是怎么办新卡啊？也问问大家，肯定我们这两天有听众会办的，因为15号刚刚开始嘛，刚刚开始啊。好，下面呢是一个关于洗衣服的问题啊。 洗衣服。 对、他把他那风衣给洗了。哎呦，您胆儿可真大。他说我在家洗风衣 啊， 就是洗那个风衣啊，穿过吧。这个风衣他说给洗得皱巴巴的 啊。 然后呢用那个挂烫机来熨，发现也不太管用， 不是， 就想问一下还能不能恢复正常。 您这风衣是什么材质的，这布料是什么样的？好像那种普通的风衣我也洗过呀，没有出现您这么。 不是，绝大多数的风衣都是不能洗的，因为风衣穿的是型 啊 什么，还有一些品牌大品牌，它穿的是型， 那 个是不能用水洗的，只能送到外面去干洗、但有一些材质的啊，新型材质的它可以水洗的、因为它 不在乎那个皱不皱， 对对对， 它本身就很平整。 嗯， 关键是您那个它能不能洗，你有没有看那个衣服上的那个标签？如果人确定说不可以下水的话，那您这就没辙了， 是吧？ 估计送出去也未必能够恢复成原样，兴许会好一点。所以现在呢，这个得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了。 嗯， 您呢？您先看看那标签上是怎么写的啊？如果说是绝对就不能下水洗的，您已经给洗了， 就是在 有点糟践了。 对，在那个水洗那标志上打了一大叉子。 对，您拿到外面专业的洗衣店去看，他能不能处理？ 对， 但是人家一定是说不能恢复到原样，但是呢兴许能比我们自个儿弄得平整一些。 嗯， 那如果说上面那个标识写的是可以水洗的，因为有一些是可以水洗的啊， 对啊， 那就是您自己处理的不好，就手艺不好，您那挂烫机可能温度或者什么调的也不够，它熨不平。 嗯， 估计还得送出去。 哎，就是上外边熨一下。 对，反正您得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 没错。 另外一些好的那个风衣，它真的是不能水洗的，它穿的就是那个型，一下水它就走型了嘛。嗯， 好吧。 好吧，这就有点事儿了哈，没办法。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是。 行，我们这些问题呢，先等待帮友们的回复和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这位朋友有一个铁艺的镜框，宽60厘米，高100厘米，内宽是40厘米，高80厘米，啊，挺大的一个这个铁艺的镜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要转让，但是呢没有说转让的价格，您打电话仔细的询问，电话是13161666808，13161666808。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闲置的蚕丝被。尺寸是2米×2.3米的双人的啊，有一条，另外呢还有一条天然纯新羊毛背心儿啊，就是羊毛的，一个是蚕丝的，一个是羊毛的， 是那个被子的心儿 啊，也是2米×2.2米的啊，都带包装，没有开封的，说打算200就出手。 哦，这两个东西200元， 哟，这要是那种 都是全新的吗？ 都是全新的，那床上用品咱们这转让必须是全新的啊。 那是吧。 我懂你的意思啊。 嗯， 还是相当哈是划算的哈。13621282612，13621282612，如果是那种品牌好的话，那真的还是相当划算的啊。 您下手啊。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想转让的是一个健身卡，在西三旗是吧？ 对，西三旗卡尔森健身卡啊，应该那儿有一个健身的机构叫卡尔森什么的， 对，俱乐部啊，最好是到这个俱乐部的门店去，就是交接一下，这样的话呢更可靠一点啊。 嗯， 电话是13651267923，13651267923。 好，这位朋友呢有一个32寸的彩电啊，这个薄款的，现在要转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他在天通苑的中院。那谢谢。他的电话是18311022762，18311022762。 嗯，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信息。 嗯，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个星海牌的钢琴，还有80%新，1000元的价格转让， 在安定门，联系电话是6403-6002，6403-6002。 哦，这儿还有一台钢琴啊， 嗯， 它是也是星海牌的，型号是115，说买了挺长时间的，后来呢，小孩出国了就成摆设了。我们这儿家里保养的挺好的、 哎、 希望转让给需要帮忙需要的朋友。价格呢可以商量，在三元东桥附近，说我们这楼房有电梯啊、 嗯、 言外之意就是搬起来比较方便。 搬的时候还可以、啊 嗯、电话是13120441792，13120441792。 嗯，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电烤箱啊，原价385，女儿给买的，闲置了很长时间，就用过一两次。现在我想100块钱把它转让出去，您跟女儿商量了吗？商量一下啊。这位朋友的手机号是13910050812，13910050812。 嗯，反正就是我们也是温馨提示吧。 嗯， 但凡是孩子给买的一些，尤其是像礼物这样的东西啊，或者是什么电器什么的，您最好咨询一下孩子的意见。另外呢，问一下这个原价。 啊， 如果很新或者没怎么用的话呢，咱也别转的，就是太那个了哈。 嗯、这 当然，你想送人家，我们没意见啊。 人这知道原价啊，就是说，关键是女儿是一片心意啊。您这个，您给转让出去以后，当然是吧，人家不高兴喽啊。这主要是感情上的交流啊。 嗯、行，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转让的是24的女士自行车，还有个7-8成新，上海凤凰牌的， 啊、 说这车特好骑啊。 哎， 打算100出手。他是在哪儿？在地铁5号线北苑路北站附近。 嗯， 电话是13611044578，13611044578。 我记得昨天好像还是前天呀，还有朋友求购这个凤凰牌自行车的啊，不知道是凤凰还是永久来的，反正有求购的啊。转让90成新的，这下一位朋友了，是一个叫新普联 TP Link 的无线宽带路由器。啊，型号呢是 TLWR84，这是 IN 啊、841N，咱们就这么念吧。转让价20元，联系电话是13693360822，13693360822。 嗯，这位听众呢，他有3对文玩核桃， 哦， 一对小的20，还有2对大的，打算是60一对出手。说这样子呀，品种什么呢？咱们可以加微信来看图片啊。 嗯， 他留的是微信的号码，20862932732，20862932732。他说这东西啊，最好是当面交易。 对， 也因为你光看图，他也看不太清楚哈。 是，而且手感呀， 嗯、 这个形啊什么的，反正你都得有一个切实的感受才行。 行吧，反正这是明白人找明白人，这一切就对了啊。 嗯、没错。 好，那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呢要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北京榜样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今天呢我们还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认为啊在公共场合您最不喜欢的行为习惯是什么、 嗯、 我们可以说一说啊。 对，分享到我们的平台。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

西，哎，就准备下车了。但是飞机不一样，飞机和火车还是挺有差别的， 相当有差别啊。而且那个灯不亮的时候，安全带不要随便的解开啊， 不能把它松开。 对，我们总结了一下啊，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听众呢，就是不喜欢大声喧哗和旁若无人的大声打电话。 嗯， 公共场合，尤其是像一些博物馆什么之类的，本身就是很安静的地方，不能大声喧哗。另外呢，即便是商场，是一些购物的场所，也没有必要大声喧哗。那毕竟是公共场合，旁若无人打电话啊，就是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家那点事儿，这个是挺招人烦的。你们家的事儿，你小声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弄得我也挺闹心的啊。 这个我们在就是我和大鹏啊，有一个叫做《开心茶馆》的节目，它有一个片头，那里边呢就是侯先生的一段相声，他在那个相声里模仿了那个老式的老年间那个茶馆里那个乱劲儿啊，你们楼上孩子撒尿了是吧？哎，就那个劲儿啊，其实真的是挺闹心的啊。 行吧，那茶馆勉强那环境我们还能接受，它就是个茶馆嘛。但是公共场合真的不应该这样啊！ 你要把那儿也变成一茶馆，那就太乱了。 对，还有好几位听众呢，都说在高铁上，特别是高铁上啊，飞机上可能还好点儿。 对， 尤其是那个小孩子。又吵又闹，家长长时间不管。说有一次啊，十一的时候，我从青岛就赶上这么一架子，说四个小时的火车，简直对我来说就是煎熬啊。 是， 嗯， 哎，这个还有说你在这个公交车或者地铁上啊，这一坐下以后啊，有人就很自然的，可能他也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搭腿， 还抖， 然后还在那抖啊。您像您穿一大皮鞋，皮鞋上全是鞋油，是吧？谁从前头这一过，这一蹭上一裤子，是吧？也不文明啊，还影响别人。 对，还有听众说比较不喜欢的就是，不管是在哪儿的那个公共场所的椅子啊，机场也好啊，这个等车的那个地方，包括公园里那个长椅上，很多带小孩的就让孩子穿着鞋，就那么踩在椅子上。他说这个实在是太不好了， 也是不文明啊，因为你踩完了，别人还坐不坐了呢？ 我们老是感觉小孩的那个脚不脏，其实他凭什么不脏啊？他不是也在地上走吗？ 都是在地上踩， 你又不是老抱着他。一旦孩子说困了，说想在那椅子上睡会儿，没问题，您把孩子鞋脱了，最起码让人觉得不那么别扭啊。 是，还有有的人在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座椅上啊，就是躺卧，整个的座椅都站上，然后当一个自己的床在那儿睡觉啊。这不是这两天有一个在高铁上啊，在火车上啊，一下占了三个座位，然后在那儿躺着，等乘警来了以后他还非常的横啊，你能把我咋地。最后没办法，警察只能采取这个采取强制措施啊，然后把这个不文明的乘客， 你想试试我能把你咋地，那我就试试呗，试试就试试啊。 这个所以这样就过分了啊。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约束自己，是吧？不要让别人嫌弃你了，你再感觉出来那就太尴尬了、好了，大家说的还有很多啊，其实都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就不要总说别人，首先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做到，首先我们能够自律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说别人。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话题，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 帮忙的这些信息啊。 对，刚才我们很多问题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些回复啊，比如说这个公园年票的问题。 阿涛他说，你们看看啊，我发这个截图啊，这个买公园年票的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都在这儿了。我看了一个啊，比如说这个吧，若想购买100元年票，已退休的朋友持本人退休证。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然后呢，没有退休的工会会员需持本人的京卡互助服务卡，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如果想买200元的联合卡，需要持本人近照免冠照片一张。 那么第一次购买年票的朋友呢，要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条件啊，到公园的发售点去购买。那么凡是已购年票的人呢，得拿着原票卡到公园的发售点去充值。那么如果你已经有那个一卡通那个原底卡呢，是不收发行费的，那么新的卡可能新办的卡可能要收一点发行费啊，应该是每年3块钱，6块钱的发行费，每年3块钱啊。 是 充值的时间呢，刚才我们也查了一下啊，是从本月的15号一直到2019年1月15号。6日都是不休息的。那么哪些公园可以充值呢？如果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颐和园、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北京动物园、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 以及双秀公园。 哎，双秀公园就在北太平庄桥的这个南侧啊。 您可以就近啊，找一个离您家最近的公园啊。 哎、您注意，它的充值时间是早晨8:30到下午16:30啊。嗯、那个下午4:30以后，人家就不充值了、啊。 应该就是开园和闭园的时间吧？ 哎、大概是这个， 基本上是这个、啊、整 个时间内啊。 嗯，好，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啊，可以查查最近的报纸，我们也会把这个时间段呢发在我们今天的订阅号当中啊。接下来我们就来擀擀饺子皮儿吧。 擀饺子皮儿啊、 大家基本上异口同声的说啊、大部分都说这是属于技术活，熟能生巧啊，说你擀多了。你一天擀个200个，你怎么也能擀快了。 好，累死了。 其实擀饺子皮挺累的，就是你站时间长了以后，你跟腰都跟着较劲，脚丫子都疼，是吧？ 尤其是全家一起包饺子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人供大家一起包，这个擀皮这个强度是很强的。 对， 哎，必须得选一个技术最好的。 对，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在那儿又说又笑的吧，你倒不觉得。但是擀完之后，哎呦，那劲儿都大。 这俩胳膊这酸呢。 我们这位听众分享的，说是把那个面剂子呀给它按圆了、然后叠在一起。 哎。 然后呢，这个擀面杖中间稍微粗一点，两端细的，用这种专用的擀面棍儿。然后呢，这个饺子的面团呢，你稍微的软一点。 对。 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次可以擀多张饺子皮儿，就一下。多叠几下， 对， 嗯， 这是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擀法，而且那样擀出来饺子皮呢，它也科学，它是周边四周啊是薄的，中间稍微有一点点厚的，哎，这个包起来比较好，这个饺子呢，成型不容易破啊。 对，还有听众说饺子那个剂子呀，就不管是揪的还是切的啊，说尽量要把它做圆了，做圆乎了。 哎， 说熟练之后呢，7-8下就可以擀出一个很圆的饺子皮了。 你看，都数出来了，7-8下。 还有听众说，这个现在家里面包饺子都嫌麻烦，基本上都是买现成的。 啊， 即便是包的话呢，也是买那个现成的饺子皮。但说心里话，那现成的饺子皮呀，机器做出来的，真不如自个儿擀出来的好。 因为它需要那个。就是机器来制作的时候，需要它那个面有一定的这个强度，再有一个它需要那个就是不粘什么的，它会它的那个工艺会那个就是复杂一点。 你说的这是硬件，其实软件呢，它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机器是没有感情的， 没有感情， 而人工的它是有感情、有温度的。 好吧， 那手心里的啊， 热度 不只是汗，还有爱。好，这是擀饺子皮的。 技巧 啊，我来看看这个风衣。哎呀，大多数都说风衣是不能洗的啊。还有听众说，如果是可以用水洗的那种风衣的话呢，你得重新再洗一遍。 就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是说可以水洗的那种，有什么经验呢？就是你别在那个洗衣机里去甩干它。哎，这个就是 得手洗哈。 对，或者就直接手洗完了以后，你也不要去拧它。哎，然后就直接带着水，然后就是沥一沥水啊，然后就直接挂起来， 就跟我们洗那个真丝的东西似的。 对对对， 是吧？真丝衬衫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水洗，但是你不要拧它。 对， 他说你重新用清水再洗一下，然后呢带着水直接挂起来。等到潮干的时候，再用挂烫机 再熨 一下，兴许能好一点。 是 啊， 这个如果是滴水的话，你下边放个大盆是吧？ 对。另外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是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好的品牌的衣服呢，它会经过一个整烫处理，尤其是对一些局部进行处理。如果让你不能洗的话，你真的不能洗，因为这个衣服一旦进水的话，它就会出现，它还不是全部变形，它是局部变形。 哎、 啊，你就会穿着哪儿都不舒服，而且也缺乏了衣服那种挺拔。所以说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新衣服啊，在头回处理之前一定要看那个标牌，它允许你怎样去处理它，能不能水洗，不能水洗的真的不要水洗啊。 好， 我们再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在双12买了一个空气炸锅，然后呢就上网查了查那些食谱，瞧了说也就能做那几款食品 啊， 说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创的美食能够在空气炸锅里做出好吃的。 哦， 他正听着呢。 空气炸锅 你用过吗？ 不用油，拿空气炸吗？ 它就是那样的。 啊，真的呀。 啊，它就是说，利用空气的能量，然后把这个东西做成熟的，同时呢保留了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就是不会特油腻啊。 不会特油腻。但是呢它出油。 哦， 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用过啊， 用过， 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所有能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用来炸的，它都能炸，它都能做， 是吗？跟微波炉有什么区别吗？ 它还是有区别的。 它是个锅， 你好像是在访问嘉宾的感觉、啊。 我真的没有用过， 可惜我不是啊。它就是个空气炸锅，它就是利用空气那个能量去把食物做熟。现在不是好多这种就是节能的什么锅碗瓢盆嘛，都有这个作用，包括那个锅里焖锅。 你说到利用空气的能量把食物加工熟了，我想起了一个传统的美食。一个这个先生啊，骑着一个自行车，自行车后边呢会驮着一个小炉子，小炉子上面呢一个铁架子，铁架子上面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上面有个摇把子，这个小铁罐子里灌上一些东西，然后在那个小炉子上用摇把子一摇，烧一段时间以后放在一大口袋里，一开盖砰，你猜是什么？ 我觉得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爆米花。 哎，对对对对对。 好吧， 那个是我觉得那就空气炸锅吧，就这意思。 我觉得你有点碎嘴子。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只要是能够在外面油炸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啊，大多数都是可以完成的，而且不油啊，而且不油。 关键在于尝试啊，你试试。 对，没有您不敢想的啊。 对。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过去那种老式的电话啊，就是拨牌的那个 是啊， 说那种电话现在什么电话可以修啊？ 真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对， 你说那听很快，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还是习惯用这个，但是拨盘式的可能也少了。 对，我知道，那就是他可能说的也不是最老的那种黑胶木的电话吧，应该是后来出的那种塑料的呀什么的。 反正就是拨盘式的嘛。 对对对。 还有位听众呢咨询了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呢我刚才也是第一时间发给我们的志愿者律师了，他还没有回复，估计是在忙。 就是有关他这个上班的一个问题啊，他是在一个餐厅工作，工作的时候呢，他这个餐厅跟他们签，我不知道是签合同当中写清楚了，还是跟老板的一种约定，说每年到了12月呀，到年底的时候会发给他们多一个月的工资来当奖金，就作为一种奖金发放，也说白了吧，就12月份的时候可以领双份工资。但是今年到了12月13号的时候呢，这老板突然通知他们说，咱们餐厅机构改革啊，你们这部门解散了，你们都自己找地儿去吧，自谋职业去吧。但是呢，在结账的时候呢，这老板说，你们这12月初就解散了，那个月的这个多发的工资这奖金不能给你们了， 只给你这个月的工资，但是这一年的这个原计划的奖金是没有了。 对， 他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说我如果想要这一年的奖金能不能要到，怎么要。还有就是说之前提到的那个1到3个月的工资赔偿有没有这一回事儿。是这样，就是您当时签的那份合同当中的细则是非常重要的。 对， 您要把最初的那份合同找出来，不管是劳务合同还是什么合同啊，它上面是怎么规定的。如果它规定的就是老板说的这样，您还真没辙。如果不是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如果是按照，我记得如果按照劳动法的话，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司要这个辞退员工， 对，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对，他比如说提前多长时间要通知你，然后呢要有多少 几个月 工资的补偿， 一定要去看你那个当时签的那个合同。就这种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很多人刚刚找着工作的时候，他签那合同他不看， 就是就特别幸福的看着签字了。 但是一旦出现纠纷或者问题的时候呢，人家全部是拿这个合同说事， 翻回头去你一看那个条款，才发现自己被吓到套里了。 所以你再看看啊，就是你那个合同具体是怎么签的。如果你这一个部门的人都出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商量一下啊， 可以集体的去找这个法律部门啊，去咨询咨询啊。 好，我们这边的律师如果有回信的话呢，我也会通知您的啊，看看他是给的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好。这位朋友呢是想问一下他的小外孙8个多月了，说这2天呀咳嗽流鼻涕，等等的这样的症状，但是不发烧，说是不是感冒了，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呀，还有什么应急的办法能减轻他的病情呢？看看有没有经验的姥姥姥爷奶奶爷爷们那个能分享一下啊。他留了个电话，1314644-6652，1314644-6652。 8个月的宝宝太小了，他的整个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系统啊都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呢，所以不太建议您听一些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做的啊。 对对对对， 如果说真的像您形容的比较严重的话，你又特别担心的话，还是上 医院 啊听大夫的。因为像有些小孩的这种咳嗽啊，他有的时候就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不是说当天就好了，或者你给他吃点什么就好了。 是， 所以 急也不是，也不是一个办法啊。心情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急不得恼不得的，他又说不出来，你也帮不上忙。所以您自个儿先淡定啊，听专业的大夫给您什么样的建议啊。毕竟这个孩子太小，你要说八岁了吧，还兴趣还好点、 八个月啊， 八个月太小了啊， 赶紧的去就医。 嗯 啊，刚才说到了那个公园联票的信息，这位朋友也给提示了，说那个您关注一下北京晚报的微信公众号，12月13号有一个专门的推送啊，您可以看看，这个咱们微信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看一看这个具体的细则。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到了，我们把这几条求购和转让以及反馈的信息说一下啊。 好，那么先说求购的吧。这位朋友呢，要求购地板革啊，长10米，宽20啊，这个可以大一点。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谁有闲置的台球杆，转让给他啊，联系电话是15321335926。15321335926。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一个行李箱，他说哪位团友看看能转让啊，要新一点的，尺寸呢是40或50的。这个朋友的电话是13693628204，13693628204。还有一位朋友求购个大点的冰箱，最好是双开门的啊，这个当然别的也能接受，电话是18618395501，18618395501。最后一位朋友求购电子琴，接受价格是200元左右，要88件的电子琴，电话是13716364113，13716364113。 我们再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朋友说，谢谢帮帮团，我的家具呢都已经成功出手了，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这位听众的电子琴呢也已经转出了，哇，这还挺火哈， 非常 还有人求电子琴呢。说也谢谢你们这个平台。昨天有求纸尿裤的朋友说，谢谢一位好心的帮帮团的大姐，把这个纸尿裤让我求到了，我今后呢也会帮助需要帮助的帮友们。 是， 行吧，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啊。另外呢还有听众最近不是老想翻新什么羽绒服吗，修改羽绒服。